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时段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对，十一的假期当中呢，我们仍然会欢乐您的十一国庆假期。昨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一些非常好听的全新的新曲，很多人觉得听得不太过瘾，对不对哈？ 嗯，那我们节目虽然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但十几首肯定是不够盘点今年的这些爆款歌曲的。 哎，没错 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一起盘点今年的好听的新歌。 嗯，一会儿呢，马上要跟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我上次其实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来播放过，结果遭到大家一致吐槽。大周一的你让我躺着，什么意思？ 对，上班怎么能躺着呢？终于赶到了假期了，这次可以光明正大的躺着了。 你说这次放这首歌曲就非常非常合适吗？ 我们来听来自赵永新的《躺着》。 小菜不是炸麦的那种，我躺着把钱腰带也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喜欢我的那种，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充实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糊涂，躺着放毒，躺着不辛苦，躺着接受新的角度，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想着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阳光静静晒，躺着钱要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有地步，就躺着，就躺着，我就躺着。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有地

来自于苏醒参加的尖叫卡拉秀。那2018年的初夏呢，苏醒是随着这个摄制组驾车从北京出发，沿着 G7 高速公路一路向西，沿途驶过了长城，穿越了火山、草地、沙漠和草原，而且每一站都会有一位好朋友在等待着与他并肩同行哈。 一路行驶下来呢，在为期一周的旅途当中，苏醒也将所见所想写成了一首说唱风格的歌曲《命轮》，来唱出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奔向公路尽头，曾迎着风满面泪流，而错过还在等候，握紧我方向的手，曾疲惫不堪和颤抖，却无法逆来顺受，转动命运的车轮，不敢不恨，不问是不是造化弄人，不由自主的兴奋，冲破每一秒每一分，强烈却不恨。车门来，周而复始的停车，每一次跳动，每一次加重行车，寻找庇护却又每一次麻木的经过，谁在更新名册，将生死定夺。无声的聚散中慢慢安静，沉默是一种平和，世界在心灵的废墟中定格，来生的定却在今生行走，穿越人海的禽兽，念念不忘的请求，孤独却闪耀出满天星宿，遥不可及的心有你为我驻足停留，世界无常被理智的守候，偶尔暗夜里静静颤抖， But I never say no， 不最后我奔向公路尽头，曾迎着风满面泪流，而错过还在等候，握紧我方向的手，曾疲惫不堪和颤抖，却无法逆来顺受，穿透命运的车轮，不敢不恨，不管是不是造化弄人，不由自主的兴奋，冲破每一秒每一分，多么的强烈却不恨，强烈却不恨，多少日多少夜多心痛，快告诉自己 enough， wanna give up， 岁月峥嵘，笑看年少懵懂，骄傲却困在笼中，命运百般纵容，看似清晰的瞳孔如今渐渐朦胧， It's my life， 打碎了缝合了看破了迷惑了相信了动摇了，所有的真实谁在安排，清楚的对手又如何看待，穿破着枷锁在呼啸的人潮中迎风而起，飞越山海，谁人被我两鬓斑白，穿越千秋万代，我奔向公路尽头，这风满面泪流，而错过还在等候，握紧我方向的手，曾疲惫不堪和颤抖，却无法逆来顺受，穿透命运的车轮，不敢不恨，不管是不是造化弄人，不由自主的身份，冲破每一秒每一分，多么的强烈却不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尖叫卡拉秀的第二季主题单曲，名字叫做命轮。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一次呢来自于阿信的一首全新单曲了哈。 当每颗星星呢是阿信跟黄渤一起合作的，也是黄渤导演的处女作《一出好戏》当中的主题曲。那么阿信上一次推出了入围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的《盛夏光年》已经过去了12年了，这次12年之后呢再次为《一出好戏》来写主题歌哈，也是配上了黄渤导演非常精彩的这种导演的演绎，两个人经历了60天来密集打造这首歌，终于让黄渤和阿信完美点头了。 当然呢，当每颗星星会有两个版本推出，合唱版的是辽阔激昂，而阿信自己的版本则是沉吟弹寻。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阿信自己的这首版本《当每颗星星》。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遥远誓言不如谎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 会对我多

早上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因为他最近呢经常喜欢给别人唱 hook， 当然还是给自己唱 hook 唱得更得意一些哈。 对， 这首歌曲在主打之后呢也是颇受好评，这是邓紫棋2018年全新创作 EP 的主打歌倒数。 这次呢邓紫棋是包揽了词曲，而音乐大师呢 Gorin 也是操刀制作， MV 呢则是由台湾的鬼才导演 Birdy 来指导的。这次的他们的 MV 呢是在内蒙古多地来取景，是沿途有千里辽阔的大草原以及一望无际的沙漠。在浩无人烟的沙海当中呢， MV 的开头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在有限的时间里每段关系是会变味过期或是绚烂爆炸，听起来就感觉鸡皮疙瘩起一身的感觉哈。 配上这样的 MV 场景，再加上 JM 邓紫棋磅礴穿透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感受她在歌曲当中的发问。 还没到呢相机还没光临的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待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待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

近如果说到哪部电视剧最大热的话，我想应该是《延禧攻略》了，对不对？ 嗯，《延禧攻略》呢，除了捧红了魏璎珞，还有大猪蹄子皇上啊。 嗯， 但这个片尾曲呢，也是让大家都把它加入到单曲循环的歌单当中了。 对，《雪落下的声音》，前两天呢，还有人说呢，看到前面有个人呢，这个粗粗的在冒冷气，觉得哎，你是不是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梗，原来这是一首主题单曲啊。 嗯，这也是这次邀请到了路虎来做曲并演唱的《延禧攻略》的一些插曲，还有主题曲，也是有一些现代感的曲风，但是搭配起来了剧中人物的一些表现，真的唱出了如泣如诉、百转愁肠的感觉。 轻轻落在我掌心，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安心假装那只是定力，落寂也不能相信，此生帮搏命，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假装那只是定力，落寂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这一生好光景。 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所有的人都应该沉浸在了路虎的非常柔美的声音当中，雪落下的声音。但是呢，最近有一部剧，他表示强烈的不服。 这就是《如懿传》跟《延禧攻略》这部剧，两部剧是正面对刚了起来。 是， 因为讲的都是同一个朝代，但是呢，因为主设定的人物角色不同，所以你其实在这两部剧当中来回看是有点分裂的。 嗯， 就可能在这部剧当中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物，但到那部剧当中就变得特别的腹黑。 所以呢，你千万要先去洗洗眼睛，然后重新去看两部戏，可能会看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到音乐上面来说呢，《如懿传》我觉得它完全可以说我们完全不输于《路虎》的那首歌曲，对不对？ 嗯，这一次是邀请到了林忆莲和张惠妹，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单拎出来一个唱电影主题曲都是非常够级别的。 嗯， 那这次呢是找到了两个人来女对唱，来为电视剧演唱主题曲，叫做《双影》。 对，所以这次呢，你会听到来自于林忆莲的柔情似水的音乐，交叠着呢来自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所以这首歌曲呢，一开始创作的最大目标也是最难的题目，就是如何把他们俩的声音融合好。那最后成曲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 就是在一首歌当中表达出女性既刚且柔的性格以及挣扎。 若非很小心，那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两望曾经 宠文门店10月1日到14日，400大服装类秋装100减40，在线时1000送200，43家全球一线美妆高倍积分，30家主题餐厅超值优惠，吃喝玩乐购一站乐不停。 一成不变的生活已经框了你多久？荷尔蒙觉醒又在你心里呐喊了多久？直到你按下 Super Sport 那一刻，澎湃性能一键释放。全新名爵 HS 搭载 30T Trophy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31匹马力，超级运动模式，全感官瞬间激活，用动力释放真我，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金秋十月，北京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相，园林美景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国庆七天，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欢迎您。 十一买家电哪里更便宜？ 国美啊，大白低价更优惠。 十一买家电哪里更省心？ 国美啊，无忧购物，家电一站式购齐。即日起至10月8日，全城国美燃爆十一， 北京国美欢迎比价。 Nissan 智慧黄金周全力以赴，笑迎盛会。9月21日至10月7日，全车系购车乐享至高5999元购车优惠，来车展，更多惊喜大礼等你拿。 东方日产，中国北京生态食品博览会于9月29日至10月9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召开。原生态食品盛宴，来自深山里美食的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尖。

Morning 早安，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年呢，我觉得算是偶像团体的元年了，所以呢，今年可能有很多的团体你知道的，比如说偶像练习生啊，或者创造101啊，当中的火箭少女团等等等等。但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男团呢，也算是一个比较燥的男团了。这是来自于罗志祥的一个想法之后来挑选出的六位啊，他们分别是雨庆、子宁、子欣以及世伟、薛恩以及郑伟，他们组成的顶尖团体名字叫做 CPO， 来关注一下。 这六位出类拔萃的新生命体，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 好小啊！ 因为经历了各个残酷的舞台以及不眠不休的培训，所以现在也是一起组合成为了顶尖的团体 CTO。 嗯，他们继同名的首播主打单曲 CTO 之后呢，也是公布了第二首主打单曲 Insomnia， 也是跟 Craig David 当年的那一首超级著名单曲 Insomnia 是同名的一首单曲啊，但是出现的感觉和效果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这个单词呢，就是失眠的意思，所以再配上一些微酸的旋律、美式的编曲风格，所以我们来听听看 CTO 的情歌，他们带来一首《失恋别听》的宣传曲。 整夜也不会在餐桌前发呆，四不像烟。Don't call me girl, this is not over. 每晚半夜作废 ，You know I don't need this man. Some false， 又迎接新的一夜。我的失眠日记似乎还不能 end it， 有太多话搁浅在喉咙说不出口，只能享受着悲伤的 piano。Don't tell me, tell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沙发上还残留你的香水。在你要离开的那一晚，不管我如何道歉，也如何流泪，你让我 How I supposed to forget you like this？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勒索，日复一夜，肆无忌惮的干预，做个玩偶。Oh baby girl， 太会收拾你我，心中抵抗不住冲动。我偏偏你就紧装指着我，母亲快被无奈爸妈的阵痛。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give me your love。用尽力气呐喊 ，Every night， 却想起无声的呼吸。Or someday you'll be mine, oh mine。 Bring it back to me。 Call me up, oh oh oh， 琴声回荡在我耳边，誓言的蝴蝶。星星在天空排列出你的身影，你的温柔倾倒在我灵魂的房间，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 Oh bab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eye, eye, eye, oh my。

次。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提到了邓紫棋 GEM， 她这次参加了中国新说唱之后呢，也是爆出了一款金句叫做我要为你唱 hook， 但是她旁边的那一位这一次好像光芒被她掩盖了不少哈。 嗯，她也有一句金句叫做紫棋说的对。 我们来说到的就是潘玮柏，当然呢玮柏呢在2018年呢也有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 Moonlight， 这一次呢他却没有找到紫棋去唱 hook， 找到的是袁娅维帮他来唱 hook 啊。 这首歌曲呢是当时潘玮柏开车去前往工作的路上，正好看到了日暮时刻出现的月亮，就感慨说自己的工作在此时才要开始，所以就写下了这首 Moonlight。 I don't ever stand to the sunlight, bottom up, I'm about to take flight, I'm feeling like a champ under the strange times, rolling on my wrist, shout out to big time, mama told me 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I didn't, it's new commas every time I deposit the digits, mama look at what we got, we finally did it, you can't tell me that we're not, this gotta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do I wa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I put my name on it, raise your hands and let it reach for the sk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Now it's fake knives, private planes, runways to the west side, bossing up, I'm about to take flight, all gas, no brake lights, mama told me don't be tripping, no behaviors hating, it's love and peace and respect, the motor all we're chasing, mama told me wipe your face when them tears be falling, you know I always light it up, the sky to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m go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I put my name on it, raise your hands and let them reach for the sk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潘玮柏和袁娅维带来的 Moonlight，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如果你只看歌名的话，你完全以为这是一首英文单曲，因为它是来自于 OZ featuring 9M88 带来的一首歌曲 BO， 整个没有一个中文字哈。 大家对于 9M88 还相对来讲比较陌生一些哈，但前一段时间吴青峰找到了 9M88， 他合唱了自己 solo 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Everybody Woohoo， 也是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个爵士女生。 是，那这一次呢 ,9M88 呢是找到了 OZ， 应该来说呢 ,OZ 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全面的创作才华，他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 MV，是准备重新定义这个时代的嘻哈以及 R&B 的态度啊，所以我们来一起听到的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BO， 去好好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曼妙的编曲方式。 Down the street in my 6-4, about to get lit with my 6 hoes. I mean 6 bros, probably both. I mean God knows who we gonna see in the clubs tonight. 我穿梭着城市的 neon lights， 莫名的预感，今晚我又要醉了，到底怎么办？想不到该从哪里 begin， 我不要哪里一杯下面，想你落在每次耳边，但是 Santorini 随便 ，Oh I don't care。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接下来呢，我要放出的这首歌曲呢，我想我跟静瑜一定都会非常喜欢，这是来自于李荣浩全新复古概念专辑系列的第五张创作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王牌冤家》。之前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当时播放的时候，无数的朋友都会来说，哦，这是哪首歌曲，超级好听哎。 这是李荣浩向2004年的经典爱情电影《王牌冤家》致敬啊。这部电影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熟悉，因为当时他还被翻译成了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暖暖内涵光， 好奇怪啊。 但豆瓣评分确实是蛮高的，就很好看的一部电影。 是，所以呢，这次的《王牌冤家》呢，也是由李荣浩自己来担纲了词曲创作、编曲以及制作。听到的这种曲风呢，是有点80年代复古 house 的一种风情。这次呢，复古新锐的第一波歌曲《王牌冤家》，我们首先来听看。 坚持，oh yeah， But you already know what I'm about to say 其实都难以言语你怎样的速率进去 Oh yeah Thought I would but I ain't here to play yeah, yeah, yeah. Said I could Let you in but I hate it when you see through me Got you good That night when I was acting unruly Hold me closeDo me, you don't have to do me properly Let me know 通往你灵魂最深处最蜿蜒的路径 Yeah, you got me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like crazy 试试感受你的气息温度只有满足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味蕾陪你一路飞驰心我是方向盘老板置身在我脑海里不停转 Going like a Mercedes枷锁上的熟悉剪去 Oh yeah I gotta know you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How you feel 留住眼后进入流淌在这瞬息里 Make it real 泡沫般的幻想想用彼此共呼吸 Yeah you got me run run run Run run like crazy 只是感觉你的气息温度只有满足我的我的 来自 Lexi 刘伯欣带来的 Like Mercedes 这首歌曲呢是他首支个人创作单曲6月19号上线不到三个小时讨论量就突破了999家而且呢他也创造了18岁就登上美国西南偏南 SXSW 最年轻的中国艺人关键问题是在这个时候大家还不认识他他还没有参加到中国新说唱啊。 对当他在中国新说唱节目登台的时候啊这个热狗大哥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小老弟了坚持要把刘伯欣收入到战队当中其实这个女孩子99年生的是一个长沙女孩但是因为在海外求学所以也让她贯通了中西语言跟文化所以她的说唱风格当中真的你既可以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非常溜的这个英语的表达 所以呢乐坛有这样的新人怎么能够不让人去期待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南征北战带来的最美的期待其实呢之前有一首同名的单曲也是被周笔畅完全唱火了在抖音爆红但这一次呢南征北战准备自己亲自上阵重新来演绎一下这首歌曲啊 确实跟女生表达的柔美气质不同的是南征北战把这首歌曲唱出了更多硬派的感觉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有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两期节目为你送出的来自于2018年呢之前为您送出的新歌的一些大搜罗。当然我觉得两期节目可能不能包含所有的新歌，那么更多的一些歌曲大家可以持续的去锁定一下早安音乐秀了。 是的，在我们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将会有更多的盘点， 请各位继续锁定来自于 FM974 为你继续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明天不见不散。 深夜吹着风，凌晨2点钟穿西装打领带提着 notebook， 我已经下班八个钟头。4年前来台北，以为是个冒险，可是每天的生活一直重复，怎么都没有冒险的感觉。 如果把他的生活快转，只见他不断移动，一路上都会经过一间国小、一间加油站、一间中医诊所，一直。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敞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10。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中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